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 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4号星期三。想问一下听众朋友，您现在如果上班的话，有没有住在单位给安排的职工宿舍里、员工宿舍里，或者说你们单位有没有安排？以前上过班的朋友现在退休了，当年您有没有住过集体宿舍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年我们住过的集体宿舍。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大元。孙爷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说到这个集体宿舍，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会认为那是上世纪，是他们父辈那个年代的事情了吧。哎，想问问您，现在根据您的了解，还有单位给自己的员工提供集体宿舍吗？ 现在还有一些单位给这个员工提供集体宿舍。 嗯， 这样的员工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央企，包括生产制造类的企业。 嗯， 对。 刚才您谈到了央企啊，大家就觉得顺势高大上的企业才提供啊。后来您又谈到了生产制造型，确实我们也发现很多这种就是工人他们还是住在这个集体宿舍里的啊。 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手机制造企业啊，他们这种工人也都是住在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厂区旁边的这个宿舍啊。所以说集体宿舍并不是上世纪的回忆啊。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一代人可能住过不一样的集体宿舍。或者是说呢，现在有些单位啊想提供但又不像原来那么容易了。我想问问您哈，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 我是1994年参加工作。 嗯，那时候单位给提供房子吗？ 那时候由于我大学刚刚毕业，然后就职的是一家国有企业，所以当时的话实际上企业为了留住这个人才的话，实际上提供了单身宿舍 啊。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下是国有企业，那你们那时候的同学哈，如果去国有企业的话，都会有这个单身宿舍住吗？ 94年的时候，应该说民营企业还不是这么多呀， 嗯， 对吧？就是包括，那么我们大学同学，因为如果是北京户籍的，可能企业一般不提供单身宿舍，但是外地户籍的，留在北京的，因为当时正好我们恰恰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一个过渡。 对。 那么 94年是个关键的年份。 对对对。当时呢，因为很多企业的话为了留住人才，当时应该说大学生也还算是社会比较稀缺的人才。 那时候还叫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天之骄子呢。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很多企业为了留住，因为北京的人才也是比较稀缺，北京户籍的学生也是大学生也比较少，所以对于外地户口的流经的大学生， 嗯， 那不管是央企、部委，还是我们说一些国有企业， 嗯， 那都是要解决， 嗯， 单身宿舍问题的。 那时候大学生可能相当于从国外 引进一个博士， 对对，企业会花很大的代价然后来稳定这些大学生， 嗯， 然后在企业里头， 嗯，那现在大学毕业如果还去到国企的话，我想说的是有的地方提供，就像刚才您说的哈，有些地方那就是自个儿想办法了。 对，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去国企的话，大学生这个提供的话，一个是有一部分就是它的生产性质决定的， 对， 比如说可能一部分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啊，那在北京的话，那我们说高端装备制造啊，还有一些就是对人才比较，比如说它有集中的生活区啊， 嗯， 那这些企业它具备条件，它会尽量的给这些大学生，尤其是外地户籍的大学生，来提供这个单身宿舍。那有特别这个企业，实际上它只要是大学生都提供单身宿舍， 嗯， 那这个就特别好的企业了。 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远郊区县有那个基地的， 对 啊，什么顺义啊、密云呐、啊、 对对， 石景山啊，顺义山不算远郊区县啊， 对 对, 对。 但是因为它原来有很多的工业这个区在那边嘛， 对对， 所以说如果企业在那边的话还比较容易。我记得我们曾经采访过那个北汽新能源的一位嘉宾啊，他就说到我们这儿来工作的话，员工有的时候是安排这个房子的。 对， 哎， 对。 您那会儿住的这个标准跟现在住的标准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当时也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的一些同学的话，在不同的这个单位的话，可能他住宿的条件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是属于比较特殊，所以当时就是这种办公室简易，就是非常简易的单身宿舍。 嗯， 但是呢，他是为了留住这些学生， 就是再走两步就是办公的地方了，是吗？ 对对 对, 对， 在办公的地方住 是比较简易的。对，当然也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在部委里边的， 嗯， 或者是央企里边的一些同学，他们可能单位的条件比较好， 嗯， 然后给他们基本上属于住招待所、宾馆这样的，两人一间，然后也有服务员帮着打扫卫生啊，但是他不具备做饭的条件，对吧？自己做一个简易做饭的条件，他只能去食堂，啊，那可能我们当时就业的单位因为条件稍微差一些，对吧？但是呢，可能他相对比较宽松一点，啊，因为那你就可以比如说自己去做饭呀。完了之后空间相对来说可能会方便一点 啊。几人间大概有多大的面积的房子您还记得吗？ 当时的话应该在10平米左右吧，10平米左右啊。 几个人住呢？ 当时因为是分开的，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当时我是一个人。 哦，那您这待遇很高。 对， 单间儿。 对， 原来在宿舍里边我觉得可能一间房子也就是10平米左右，对吧？那时候住几个人？ 原来在宿舍的时候应该 大学 大概不到20平米，大概会是住6个人、 啊、 因为他是要上下铺嘛。 那 对， 突然一下住这么大的单间了，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呀？ 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就是安排自己的生活嘛、 嗯、 就是说包括休息啊各方面啊，你也不用去过多的去考虑这个同屋的人，对吧？那这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自己的空间比较自由。 要交钱吗？ 当时是不需要交钱的、 哦、 免费提供。 什么水电都不要交钱？ 水电都不要。 嗯， 对。 那您是羡慕那些住招待所宾馆的同学，还是说住在刚才您说的这个地方就很好了呢？当时 我觉得当时我们想法都非常简单、 嗯、 就是说能够有一个住的地方、 嗯、 安顿下来，那条件实际上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比较， 就是说只要有住的地方就行了。 对对对，因为主要还是因为是要工作嘛。 嗯 啊， 那换句话说啊，比如说把您搁到现在了哈、啊 嗯， 单位不提供住的地方， 嗯， 您还会在那工作吗？或者说工作起来， 我觉得可能 还安心吗？ 自己就会考虑，比如说当时的收入待遇， 嗯， 对吧？那我的收入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我，在北京找一个住的地方安顿下来？嗯， 那如果说当时不给您提供免费的宿舍的话，以当时您的工资要在北京再租个房，再加上其他的开支， 可能没有任何机会能够这个当时的环境应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租房市场。 嗯， 对，因为大部分人当时住的，而且我们经历的恰恰就是说之前都是公房，大家都是福利分房。 嗯， 那所有人都是福利分房的话，就是大家没有富裕的房可以往外租。 嗯， 因为 福利分房一般是交小的换大的，是吧？小的就给其他的人去分配去了。 嗯， 那这样的话，市场上没有可供租赁的房，私房可能很少。 嗯， 应该说这个量不大。对，所以应该说租赁市场也不发达。那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有见到什么中介呀， 对， 房屋租赁的中介呀，中介市场也不发达。 就那时候，如果单位不给房子的话，你真不知道住哪儿了。 对，因为单位应该说在招聘这批人才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好了， 嗯， 对吧？那我第一，我先要招北京的，不需要我解决住房的， 嗯， 然后才考虑啊，我招北京的招不到，我再招外地。 嗯， 当年我们大学生应该说还是比较抢手， 对， 就是说很多企业可能连续申请好多年，因为它有办计划， 有指标 性的指标的， 嗯， 对，那学生是分配， 好不容易来一个，不能让他跑了， 对，对，对， 那现在不一样了啊， 现在不一样，现在因为随着教育改革完了是这个扩招之后的话， 嗯、 应该说大学生的这个整个每年新。增的大学生，那全国的话都是几百万。 对，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单位现在还提供集体宿舍吗？哪怕要交钱的哈，租赁型的集体宿舍都行哈。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很无奈的摇摇头，因为现在的这种企业性质也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和您当时现在有很多类型的企业，国企啊、外企啊、这个合资的呀、民营企业啊等等，还有一些创业的这种小型的公司哈等等中小企业。所以说，其实这些企业在给员工提供房子或者说提供这个单身也好这个宿舍也好的这种情况就和当年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北京市呢目前也持一个鼓励的态度，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刚好发布了一个意见，叫做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啊。这个意见呢就是指的是单位职工啊可以住在某些地方，那么这个房子呢谁来建呢？你单位可以来建啊，给谁住呢？给职工住。那么这个意见当中啊有这么几个亮点，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来呀，有三点。一，在集体建设用地上规划建设或改造。第二，产业园区配建或把低效闲置的厂房改建。另外就是各区结合规划需要把闲置的商场、写字楼或酒店等改建。也就是说多了一些地方可以用来建租赁型集体宿舍了，嗯，您怎么来看？ 这当然是个好事啊，对于职场中，但是这些距离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嗯， 啊，一个时间可能会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当下能不能真正解决我们这些这个就是在北京的这些人才，他不具备没有购买。买房的这个能力的，那么他的租赁住房包括他的条件，对吧？什么人能租？另外一个要不要考虑，就是说这里边的这个区划，对吧？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配规则？我想集中的大规模的，如果说大企业那集中来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其实这块是集体租赁型的这种方式啊。 对对。 那就是有一个要改建的问题，是吧？ 嗯。 那么在此之前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啊，它有这个意愿，也有这个能力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政策意见出台之前，企业是怎么解决的，或者说他们怎么没有解决，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之前因为政府本身也有廉租房，对吧？也是提供给一些在北京的没有房的，对吧？当然他是要求是北京户籍，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可能非北京户籍是不是也可以住进这些租赁型的公寓里头去，因为他毕竟是单身宿舍，对吧？那这块的话对于这个大企业好解决，对于政府这边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对吧？如果是市场，那可能市场的价格可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租赁市场住宅租赁市场的价格接轨？ 嗯， 啊，那这个也是需要考虑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 对，您说的这个承受能力很有意思，就是说原来为什么那么多单位都给员工提供集体宿舍，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单位不给提供呢？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因为市场化，对吧？那市场化的话，过去一个是我们过去收入低， 对吧，福利保障水平比较高。那现在的话就是说企业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那么从九五年九六年之后， 嗯， 然后这个进行了一些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之后，推动了这个工资制度的改革， 嗯， 那么工资制度也我们说也越来越接近于进行就是让它更市场化的分配，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包括了其中工资的收入里头包括了一部分职工，为了解决自己住房的这样的收入， 嗯， 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是企业现在的福利， 嗯， 实际上尤其是一些大宗福利， 嗯， 实际上是在降低了的， 嗯， 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他没有能力再支付更高的这个报酬来解决这个福利问题， 就是企业没有钱来给员工提供这个房 子。当然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市场上一些外企，对吧， 嗯， 那对于非本地的员工，比如说他跨国公司的，对吧，那他提供非常高水平的这个住房租赁的补贴，对吧，那企业对于高端人才有可能一方面他自身的收入就可以保证他租到很好的房子。曾经我们服务一个这个一家房地产公司，对吧，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嗯， 但是他聘用一个新加坡人， 嗯， 但这新加坡人来到北京他要工作，那么企业要给他提供公寓，企业要租一套公寓给他住， 嗯， 也就意味着高端人才他的住房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恰恰是这些中低收入的这些人员，对吧，那工厂的我们说蓝领很好解决，他集中的他没有那么多生活这个住宅条件方面的一些诉求，它就是一个解决它的临休息的地方，对吧，就像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生产制造企业它集中解决生产制造工人的宿舍的问题，它可以很容易解决。恰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一大批在城市生活服务业里头，它在城市里头生活成本也比较高， 嗯， 租房成本也很高，收入呢但是又不是特别的高。 对，你看就是现在啊，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本身它就有房子有地方的这些这个央企也好或者说政府部门也好它能够提供一些之外，再有就是高端人才你不提供这个人不根本不来，你企业就甭想获得更好的发展。除此之外的话呢，很多这种中小型企业在提供这个员工宿舍方面确实遇到困难。 对，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工资上涨啊社保各方面的要求啊已经是比较多了，对吧，那企业的经营呢有时候又有一些波动，这块呢它算一算划不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不给他提供住房不给他提供这个宿舍，他也到我这儿来工作的话，我为什么要提供呢？ 对，这也是一种心理， 这也是个心理，对吧， 对， 嗯， 对，这个取决于人才的就是 议价能力嘛， 替代性。 你刚才说那高管，那人就可能不来， 对 吧？那你要说这个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你不来不来呗，我再找一个同样可以来。 我觉得对于规模， 嗯， 规模化的企业或者大型企业，那么具有这方面条件的，他解决这些， 嗯， 单身宿舍的问题，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如果国家政策支持，对吧？支持这个这个土地政策上给一些。对吧，规划上都给他一些特殊的政策，允许把商场啊或者这些改建用于解决自己这个内部职工的这些租赁型的这个宿舍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好的。但是呢，实际上市场中恰恰吸纳就业最多的，我们说生产生活服务业包括城市的这种商务服务业，那这些中小企业吸纳了应该说70%-80%的这个就业， 所以我们刚才看了 这 个意见，这 些人是个大问题。 是这个意见呢，应该说是锦上添花的，就是说这企业本身还比较有钱了，我就找不到地方，对吧？我哎，你现在这个政策出来了，我可以在酒店，可以在商场里面，我建我的集体宿舍了。 对， 哎，就是给予一些企业这样的优惠的政策。但是对于很多目前还捉襟见肘的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的企业来说，那。好像哈、啊、还需要更多的这个鼓励性的政策出台哈。 举个例子、啊、就对于我们公司，因为我们也曾经试图去解决我们 啊 这个内部职工的、啊、尤其是外部的一些我们聘用的员工， 嗯， 他的单身宿舍问题，而且包括什么北京远郊区县， 嗯， 对吧，员工因为每天上班路途比较遥远， 我们也曾经试图去解决过，那以公司的名义然后租赁住宅， 嗯， 然后给员工提供两个人一间的这种标准宿舍， 嗯， 但是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那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对吧？一个是这个国家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住宅，对吧，进行这种宿舍化租赁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边还涉及到很多管理责任， 对， 消防啊，用火用水用火用电用煤气的安全问题，以及员工人身安全的问题， 因为这是单位主导的， 对， 不是他们自发的， 所以这个法律的责任都在这个企业了，那这样的话企业可能从风险规避上可能也不愿意再这么做，那么我们执行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最后我们还是取消了。 那如果把这个钱发给员工呢，他又租不到那样的房子吗？ 实际上我们是为了解决这个就是就近的问题， 嗯， 是吧？那如果员工的诉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是吧？有的人觉得你发给我可以，是吧？发给我，我们可能这个他可以省，是吧？我们也曾经 他也不住， 有的员工 他也住远的是吧？ 有的员工就是在一些校园里头，当时校园的宿舍里头租一个床， 嗯， 一个床位。哇，他刚来的时候外地的，完了之后他为了解决他的生存问题，他就租一个床位，啊，那这样的话他成本最低，啊，我们当时实际上并不是想，我们想还是想留住我们一些核心的员工， 嗯， 帮助他们解决路途遥远这个一路劳顿的问题，以及我们外地这个比较优秀的员工， 所以光发钱也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 对，它不是一个全体的福利，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福利的解决。 嗯，所以就是企业实际上在运作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也存在难点哈。 对，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住的集体宿舍。关于这一块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相关的话题和观点想要表达哈。我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来聊，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在上节目之前，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帖子，有人说你们会住公司宿舍吗？优点就是省房租，不用挤公交，缺点就是宿舍就在办公室旁边，隔了一扇门，感觉没有隐私，住了公司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而且还不能做饭，这比您当年还差一点，虽然 比我们当年差一点 住在公司里面但是不能做饭。有很多人的回复啊，每个人的回复都不太相同，我们来听一听啊。有位朋友说，住啊，能省3000为什么不住啊，刚开始工作能省一点是一点，等后期再租好一点的房子也行啊。啊，这是一类朋友啊。还有不住，同事上班见下班见很尴尬，又没有自己的生活圈，万一辞职也不好处理。哎，您怎么来看待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职工的诉求是多样化的。 嗯， 现在随着这个进入职场的这些人群越来，就是说比如说90后啊80后啊，那他们的个性化要诉求是不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企业不可能拿一个解决方案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嗯， 对。 好，这位朋友他说，如果是一个人一间还可以接受，多人就算了，同事之间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会有摩擦的啊。就是像您说的，大家更看重的是个人隐私、个人空间的问题。还有人说，不会啊，好不容易从寝室模式脱离出来，我们不住公司宿舍，但是会有补贴。嗯 嗯，对，因为现在也有一些企业，他解决这个单身宿舍的时候，他会两套方案。如果你不住单身宿舍，那我可能给你这个。肯定不可能跟单身宿舍这样的这个性价比一致的这种补贴， 是， 而是可能会比如说象征性的给一些补贴，如果你不住我给你500块， 嗯， 但是如果你住，那一间单身宿舍可能价值1500， 是 这样。 哎，看你怎么选择。 对， 这其实也就是刚才您所说的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对， 不是一套方案全公司都适用的。 对、嗯、因为也有一些提供单身宿舍的企业里边的员工呢，他们为了 工作，比如说一个是隐私，自己住得更舒适，那可能他会花更多的钱在公司附近租这个单元房，然后这样的话他觉得他自己第一他不用跑路，对吧，可能很多的单身宿舍距离他的工作场地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这样的话他也不用在路上耗费这么多时间， 是， 那他可能他会觉得舒适度更高，他追求舒适度，他不是为了这个纯粹解决住的问题。 我记得今年我看了一个新闻啊，京东啊在宿迁的他那个办公地方啊的上面建了好多的房子，就是一栋楼下面是办公，办完工坐电梯员工就上去睡觉休息去了这个和刚才那个也有点像，是吧？ 对对对。 这也能解决一些员工比如说 平时有时候加班呀， 早上多睡一会儿啊， 多睡一会儿啊， 这个问题。 对对对。 好，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在下半段还会继续跟大家讨论目前企业在解决员工宿舍的问题上有哪些考虑和难处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解决了所谓的职住平衡，对于企业和员工又有哪些好处呢？职住平衡的问题国外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如果有天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单位给我们提供住宿，如果单位给我们提供集体宿舍的话，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单位付出更多的聪明和才智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的，来自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大元。孙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您感觉如果企业给员工提供这个房子的话，会不会增加员工的这种工作的积极性，或者是对企业的忠诚度？ 我觉得因为这个集体宿舍的话，实际上它解决的是我觉得就是最初它生存的问题， 嗯， 对吧？那对很多企业来说，它的薪酬分配， 嗯， 完全可以支撑，就是说当员工职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可以支撑他能够实现自行解决自己住房问题， 更自如的去寻找房子的问题。 这些这个阶段的员工说，我们说如果说能够解决单身宿舍，当然是可以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以及他能够在企业里头稳定就业的时间，那我觉得会相对长一些，那这个益处肯定是有的。 嗯， 对， 就像原来我们说这集体宿舍称为单身宿舍一样，它其实也是解决员工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对 啊，原来我们说的这阶段就是结没结婚是一个阶段，是吧？你结婚了你就别住单身宿舍了，当然企业可能还会给你提供别的这个夫妻宿舍，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可能是从你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你是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或者说刚刚到我们这个城市，刚刚到我们这个区域来工作的时候，解决一下你的这个住房问题。 现在的单身宿舍实际上也是这样， 嗯， 对吧？他还是就是说规定在你没有结婚之前， 嗯， 是可以住的，但你结婚之后可能就不可以住了。 还有很多人就是我即使没结婚，我钱多了，我也不愿意住。 他也会不选择去住在单身宿舍里头去。 嗯， 对， 是 啊。 我们来看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观点哈。有位朋友他说了，单身会觉得省钱很好，但如果有男朋友就不方便了，宁愿出去租房子。这还不用结婚，现在年轻人也更加的是吧开放一些了。还有人说，他说可以啊，省钱啊，出去租的话不光要交房钱，还有水电网费煤气，还有交通费管理费，如果找个人合租分摊费用， 我就怕极品室友，比如说说好租一年，突然租一半走了，这合租又不稳定啊。那员工同事住在一起，相对来说不会说今天是他明天又换人，这种几率比较小。 嗯，这种情况应该说都不可避免。 嗯， 对吧？那在住单身宿舍的时候也会经常发生变化。 嗯， 因为越是这个层次的员工，可能他们越会寻求就跳槽稳定就业的机会，也相对来说它不是特别稳定。 嗯， 对。 嗯，你们当年住在这个单位提供的那个宿舍的时候，同事之间跳槽的厉害吗？就是转换工作的频繁吗？ 应该说不频繁，对吧？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最初来的员工就是很少大家会有工作就是跳槽的这种行为。 嗯， 对，因为那个阶段可能跳市场化程度不高，跳槽的机会也是很少的。 对，很难跳。 对对对。 那是什么原因让大家搬出去了呢？您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搬出来呢？ 搬出来的主要原因也是就是说，比如说你结婚了， 嗯， 对吧？那结婚了的话，单身宿舍也一般不，企业就会要求你从单身宿舍里搬出去。 嗯， 对，因为单身宿舍提供的就是给单身， 嗯， 这个对使用的。 那还有单身汉和是吧姑娘？ 对。 那当时你们的这个宿舍都是分开的，还是说在一起？就是开门就是对 在一起、嗯。对，因为我们当时的企业先是跟办公楼合在一块、 嗯、 后来的话，我们单身宿舍就放到了一个公寓， 嗯， 就不是公寓，就是一个居民楼里头， 嗯、 是一个三居室、哦。那这三居室里头，有三个房间、 嗯， 那三个房间里头可能。 有女同事， 有 男同事， 有女同事也有男同事 啊、哦。 对， 那这么住有矛盾吗？或者说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你感觉回忆上？ 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从解决宿舍来说，大家因为很多员工都是外地的、 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单位能解决宿舍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这个已经到了2000年之后， 嗯， 对吧？2003、2001年、2002年、2003年，那时候我们。当时的到2002年， 嗯， 单位仍然还是解决单身宿舍。 哦， 对，但是后来即便解决单身宿舍， 嗯， 由于单位相对收入比较低， 嗯， 那一批人的话，就是虽然住在单身宿舍住了一两年，最后还是很多还是选择走了。 嗯， 对，所以实际上有时候提供单身宿舍跟他的职业稳定性没有特别多大的关系， 嗯、 可能员工更看重的是我的收入。如果收入能够更高、 嗯， 那单身宿舍的福利并不能抵消我对高收入的期望。 向往、啊，对，人往高处走嘛， 对对对， 是不是？毕竟也是暂居啊，暂住也不是自个儿的房。 单身宿舍是一个功能性的，解决了我住宿、 嗯、 住、 嗯， 就是我住下来的这个住宿的功能性的问题， 相当于就是说解决一下这个吃饭的问题，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我们有时候经常把食宿放在一起说嘛，它就是解决一个基本生活的问题。 对，对对，但是所以员工的诉求还是说，第一收入的增长，职业的发展。 嗯， 啊，可能这方面是员工主要的诉求。 对 对，对于职场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员工，之所以这个就是企业不提供这个，我们看到很多高科技企业， 嗯， 对吧？ 对， 那高新技术企业，他们不提供宿舍， 嗯， 那仍然会有大量的员工，因为他的收入。 您说的这个恰恰是某一位著名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创始人他讲的，他公开讲的，他说我们公司不提供宿舍，如果在我们公司工作了几年你还买不起一套房，那证明你不行。 对， 但有那与此对应，就我刚才所说另外一家公司，他们就提供是吧、 嗯、 而且呢还不错，条件还不错，每家企业都不一样。 对对对、 嗯、 企业因为自身的条件，因为包括他的这种发展阶段呀、啊，包括他企业经营的特点都是决定的， 嗯， 对吧？那可能对于一些重资产型的投资的公司来说，他可能有足够的土地， 嗯， 来解决他的这个职工宿舍的问题、 嗯、 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刚出台的政策似的， 对， 对吧？那可能这些企业可能在没有政策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嗯， 对吧？ 当然就是出台了这个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这个意见，但是在企业执行当中啊，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为什么？现在就是 安全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是有很多责任在里面。你比如说在这个意见当中就写了，要设消防控制室，设有消防控制室的集体宿舍，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个人。集体宿舍应明确专人管理，宿舍人数大于30人的，每日值班人员不少于两人，且每两小时防火巡查检查一次。这企业还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在里面。 嗯， 哎，所以如果要建的话，也是属于比较有钱的企业， 这样的 来做的。 这样的规定的话，我觉得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我们说中型规模的企业来说，都很难解决。 嗯， 一个是从企业的经营的效率来说。那可能就存在了，增加了很多的人员的人工的成本， 嗯， 啊，管理成本， 嗯， 而且并且，虽然我可能，人工和管理的成本上去了，也不见得能够一定解决我的风险问题， 是，啊，也是，所以企业也都会算一笔账， 对， 会算一笔账，原来企业一直在做。那可能也就延续下去了， 对对， 如果这企业从来没有做过这个集体宿舍。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规定，那标准是不是比过去我们说没有规定的时候提高了， 嗯， 对吧，过去可能企业的宿舍100人可能就一个看门的，有一个人看着门，对吧，刷卡进出对吧，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如果这么高的标准要求，当然咱们说从这么高的标准要求来说，是为了保障我们说住在集体宿舍人的 生命安全， 人身生命的安全上考虑的，对吧，这个高标准实际上是一个更有益于我们说这种就是解决这个职工宿舍过去存在的一些潜在问题。 嗯， 对， 是，这个标准是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的企业能不能够执行， 因为很多企业的经济性怎么去考虑， 嗯， 对吧，那包括我们也看到，包括可能说他说30个人，这个如果住30人以上就需要两名工作人员， 嗯， 那这个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那可能这个压力还是蛮大 的。那企业如果有钱的话，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变通？就比如说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这种公司，他们在做公寓的租赁，对吧，那你就跟公司打好招呼，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员工去你那儿，是吧，可以享受到市场价6折的优惠啊，那么我们可能保证有员工去，那这个钱呢，你又以货币，以现金的形式，以房补的形式发给这些员工，是吧，员工凭着公司的这个介绍信，打比方啊，或者说一个工作证，哎，就去那儿了，这是你们的叫协议酒店啊，协议公寓， 对 对， 哎，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这种安全啊消防的这种防控会更好一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对吧， 嗯， 而且可能有的企业也有一些，就像我们说出差这个协议酒店一样的道理， 嗯， 对吧，一个是能够获得折扣，但是对企业经营来说，如果大量的我们说现在包括我们感受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给员工发3000块钱的房补，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金补贴的方式，那我们就要合并计税，那可能这3000可能到员工手里 是 就没有那么高了， 嗯， 对吧，而且所有的补贴都要核算到职工的收入上， 是， 那这个解决从企业成本上无形是增加非常大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企业过去用那种用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的话，就企业以租赁房屋的方式解决的话，它是直接进企业的经营成本的， 它可以扣一些 税钱就 扣除了，对， 那职工呢，实际上企业是可以低成本解决职工住宿， 嗯，所以你看就是这里面还真的要出台更多的这种细化的或优惠 的 政策， 这块的补贴如果说能够说我通过这个补贴如果能免税， 哎， 那 就有积极性了， 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多企业都会考虑， 是是是， 因为现在我们确实职工收入，因为包括国家法律法规越来越规范， 嗯， 那职工收入的这个口径的话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嗯， 其实现在谈到给企业减税啊降负啊，还有给员工就是给个人啊这个所得税哈，进行一些改革的话，都是让很多人眼睛一亮的话题啊。对，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方面的改革啊，对， 能够考虑这个解决员工这方面的。 其实在这次的个税的这个修正草案当中已经看到，就是你的开支当中用于 交房租的以及用来交月供的啊，这个利息的这个开支也是有可能在未来 在税前扣除， 哎，进行税前扣除，专项抵扣，这个叫 对，嗯，我觉得这个政策如果出来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个人，这个就是解决单身宿舍也好，解决企业发放房补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信息。 但有人担心哈，你说你租了8000块钱的房就租了，有什么证据？这房东交税了吗？有发票吗？等等啊，就是有人会担心这实施的细则，或者说房子的租金会不会上涨啊？我这里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北京的有一些区域一年的租金水平涨幅大概是超过20%啊。比如说哈、啊，比如说在这个北三环金门桥附近，有一位先生今年五月份呢，他要换房，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租那房别人要卖了。那在换房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一个。原来50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现在呢可能要到6000多了，而且好的房源还不多啊，这是一个案例。那从整体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哈、啊，最近这几个月的这个租金的环比涨幅呈扩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比如说，今年五月份啊，以某房产租赁公司他们发布的数据为例，每平方米月租金是86.9元，就按一平米算啊，同比涨幅是14.2%，环比是2.4%啊，等等。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房租的成本，其实占到了很多新员工他们这个到手工资的很大的一部分，尽管是选择合租，也占到他们总开支的很大的一部分啊。所以如果企业能够解决的话，对于新员工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这种压力啊，都是一个舒缓。刚刚您谈到了，谈不上对企业这个有多大的忠诚度，但是对于这个年轻人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啊，对于他们对于自己未来工作的这种看法呀，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和正向的作用，或者说提高了一定的社会的意义。 这个作用一定会有的。 嗯， 对对对， 是 这块，因为毕竟还有一部分这个这些新员工啊，刚进入职场的员工、 嗯， 他们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嗯， 一方面他们工作能力还没有在职场中被这个 认可， 所以呢，他就存在一些，就是说他的工作对企业的工作贡献各个方面、 嗯， 对吧？这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来验证、 嗯。 那在验证之前，企业能够给他更高收入之前，那可能他是需要有一，如果能够解决一些单身宿舍问题，当然是最好。 嗯， 但我觉得我最担忧的就是说，我们说大量的这些用工主体，中小企业，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一个 放媒止渴。 对，虽然可能有政策，但是、 嗯、 据我所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 嗯、 我包括我们很多的，虽然可能政策出了， 嗯， 但是我们没有听到我们的服务的员工以及我们员工去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公寓的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可能大家说会觉得好像跟我也没有多大关系。 嗯，是， 对， 可能跟比较有钱的企业有关系。 对，而且还有一个，一说单身宿舍或者是集体宿舍的话，大家总觉得这个是解决生产制造型企业的人的问题。 嗯、对，对， 而且好像这个集体宿舍，北京市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也是说。就是也允许一个宿舍里边住8个人、 嗯、 但是他管理的条件是不一样，对吧？动火呀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明确限制、 嗯、是。 但如果是这种集体宿舍的话，我想员工也不会去选择去。 嗯，是。一方面就是员工有更强的这种生活隐私的观念和这个自主的这种自立的这种观念，另外一方面呢又面临就是现实这种房租的这个压力以及企业在这个经营支出上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啊， 对， 怎么来破题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但是我们要说好处的话呢，还真的有很多哈、啊，比如说，员工他心态没那么的心力交瘁了，他自然工作，且不说积极性，他至少没那么困了吧，他至少稍微有点动力了。还有的就是，如果就在附近住的话呢，他可以多睡一会儿。你想每天多睡一分钟。一年就是多睡多少分钟，对不对？还有就是他也愿意加班了啊！我原来也住在我们单位附近的，我是自己去租的房，我就发现 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也发现，只要你住在单位附近，你到家的时间就比住在远的地方要晚。那你想，你要住在单位楼上的话，那不更愿意加班了？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也有很多的好处。 对对对， 嗯， 是这样。对， 哎，就是怎么找的一个巧妙的地方啊，来破题。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多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国外是怎么平衡的，比如说您所了解到邻近的这些国家。 邻近的国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日本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他所有的招聘都会评估你的交通， 嗯， 对吧？你的交通不仅仅是距离， 嗯， 是吧？你的交通解决的方式， 嗯， 啊，可能不同的工作性质，然后我去匹配不同的这个距离的人。比如说我的长期雇员，可能我会考虑，就是说你哪怕你住得远， 嗯， 好吧，因为它是终身雇佣制，所以你也可以你远，但是你每天会很辛苦，你跑车。但是你为了这个工作你也愿意，但是我的可能有一些临时项目上的人员，我可能就希望你就近， 嗯， 对吧？你可能就在这周边，我希望通过这个区域来招募到符合我条件的， 嗯， 这些员工， 嗯， 啊，可能他做的是临时的项目性的工作，甚至小时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北京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是吧？很多写字楼里头的小时工，啊，他一定是属地化。就近非常明确， 是 如果他跑两个小时过来再干一个小时的工作，那从他的这个劳动投入的成本来说，那是肯定是不划算的。 嗯， 那他可能更多的是什么？他也许就在附近，不超过半小时，骑自行车可能十分钟他就可以赶到这个工作地点，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获得一两个小时的收入，然后他就可以回去了。 嗯， 啊，那所以不可能他离得很远。 嗯， 所以这里边呢，从工作这方面安排上是可以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些区块的功能上，啊，我们实际上一直我也很困惑，对吧？包括在2006年，我曾经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嗯， 对吧？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式？就过去曾经我有过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把人才招聘， 嗯， 和我们的房地产中介放在一块儿，对吧？那我要租房。我能不能就近找工作？我要找着工作，能不能就近租房？ 哦，您这个挺好，是吧？以后招聘会都有房地产中介入驻，是吧？但是要解决一个大家对于房地产中介的这个 信息的打通 的问题，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觉得就是说，这里边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市场机会， 嗯 啊，但是可能人力资源市场和中介市场还不一样，对吧？它有它的具体的特性，对吧？当加上2006年，当时很多中介市场。规范性还不够， 嗯， 对吧？那这里边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啊，所以我们也没去探讨，没有跟这些大型中介公司去进行探讨。 嗯， 那未来是不是我们可以实现两者去结合，对吧？那这样结合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是， 那就业，和住， 嗯， 啊，租房，我就可以解决的。 另外，中介公司他手里他可能也有很多这种资源， 对， 如果能够集约化，啊，如果能够批发。啊，给一个公司， 那就更好， 是吧？那就更好，因为这但凡你这公司的员工去住，啊，这个房东啊，或者是哪怕拥有这些房源的公司啊，他也更放心 对对对 啊。这个公司的人素质还挺高的。 因为我们注意到很多的中介公司，你比如说可能现在市场比较知名的一些公司，他，在做一些公寓式的这种， 对，他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了。他已经在做这方面了。那这里边呢，里边有可能有很多人。比如说小两口， 嗯， 是吧？那这里边一个人可能住家比较近， 嗯， 另外一个人可能住家仍然比较远，那他可以掌控到他的工作地和他居住地之间的距离， 嗯。 那当居住地产生一个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相对比较远的一方，对吧？ 调换一下， 给他匹配过来，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实际上是有机制可以建立一种这种机制来实现信息的交流， 嗯， 比如。那这边我产生机会的时候，我就可以，那他过来了，他可以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 嗯， 对吧？两个人可能可以同进同出， 哎， 那这个生活他幸福度、幸福感就会更强。 这个，所以解决职住平衡的问题啊，得从好几个维度来看。一个呢是政府在规划这些产业区域的这些功能定位的时候， 对， 这是首先要做好顶层的设计哈。 对对对。 另外，当然也有这个。基础设施比较交通这一块的这个 对 各个网管啊这种条线的这个铺设到位 对 另外呢也有公司自己定位的问题你选址的问题这个也很重要 对 此外呢 也有就是刚才所谈到的一些这种公司的这种行为啊，他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人才等等，这是公司经营战略的问题。 对对对。 人才这个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问题。还有就是社会各界如何打通各自的这种优势资源进行共享合作的问题。 嗯、对对对。 嗯，您说的这个确实啊，我估计是不是过几年就在这个招聘会的现场，比如说企业到校园啊这种招聘的现场，或者说大规模的这种招聘的现场，就会看到一两家中介公司在那儿。 对， 因为现在中介公司也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们自己手握越来越多的房源了，就不是跟一个一个的房主去谈了，可能就是跟中介公司谈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现在， 对对对，一个是他可以通过集约化、品牌化， 嗯， 获得更好的这个经营的效益，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是有好处的， 嗯。 还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也感觉到，就是说未来的产业的边界会消除，它会融合。对吧？那我们人力资源有可能就会给房产中介，都是中介服务。 嗯， 两个实际上从本质上都是商务和租赁服务业，啊，那只是不一样，啊，可能是方向上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但是它的本质都是中介服务，提供信息服务， 嗯、 啊，那这块也许我们可能可以实现一些融合发展。 您说的这个，现在在某互联网公司它的各个栏目当中就有了，但是目前各个栏目之间还没有打通。 对对对。 啊 对， 嗯，这也是一个未来可以期待的空间。 期待。 好，聊这么多，我想很多朋友，心里还在抱怨哈。你们聊这么多，我们单位该不解决还是不解决，没关系啊。我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啊，日剧叫《东京女子图鉴》，也是一个外地的孩子啊，毕了业之后呢，到东京去打拼。先是住在东京的某一个便宜点的区域，然后呢，逐渐的换地方。其实。解决住房的问题不能只靠单位给我们提供这种半福利性质的集体宿舍，更多的还需要我们自己靠努力、靠奋斗，也靠你的战略眼光去打拼。好，谢谢我们今天嘉宾孙大云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谢谢您。 好，谢谢听众朋 友，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